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大家好，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今天我们请到的歌唱家是殷秀梅，让我们在她诉说中开始记忆之旅吧。 大家好，我是殷秀梅。其实《长江之歌》呢，这个歌呢是一个，就话说长江这个，它实际上呢这是曲子，后来填词，唱的演员呢也比较多，唱美声呢，好多人都在唱。那么我现在唱它呢，是属于那种我的开场曲目，我觉得它很有气势，能表现我的声音，那么也能表达我对这个我们中华民族这个感情。 秀梅祖籍山东，在黑龙江省有名的梅乡鹤岗市长大，东北广袤的黑土地赋予了她大气坚韧的性格和高亢雄厚的嗓音。14岁时，殷秀梅就成为了鹤岗市艺术团的演员。20岁那年，殷秀梅婉转甜美的嗓音 引起了中国广播艺术团和中央乐团领导的注意，这两家著名的文艺单位都抢着要他。最终在姜昆的努力下，中国广播艺术团捷足先登，把他抢到了手。上世纪80年代初，殷秀梅演唱的《青春啊青春》《妈妈教我一支歌》引起轰动，至今他还清晰地记得在录制《妈妈教我一支歌》的时候的情景 啊。《妈妈教一支歌》挺逗的，当时我们在那个录音的时候，我记得是刘虹老师的曲子，那么那时候他正好是在工程兵，完了当时我们就好像就是在一个餐厅里头录的，开着窗户，大乐队跟我同期，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是同期录音，就是对演员的唱的要求呢比较高一些，就是你不能错，那么我们都同期，外边呢人呢不能有说话声音，不能走路的声音，反正挺难的，你要唱到中间有一点声音，我们这歌就完了，当时我们就那么录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 梅的演唱音色纯净明亮，音质圆润浑厚，音域宽广，他那融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于一炉的歌声高亢流畅，行腔自如，吐字清晰，极富艺术感染力。我爱你塞北的雪起初并不是他的原唱，但因为殷秀梅饱含深情的演绎，这首歌曲成为他久唱不衰的代表作。 那么这首歌曲呢，我是很喜欢。因为其实呢，这首歌呢，最早的时候，并不是我唱的，是黑龙江人唱的啊。因为这是刘惜君老师的曲目，但是呢，我唱塞北的雪的时候呢，就比较多，因为我比较喜欢雪，我也酷爱雪，所以唱的可能更真切一些，所以大家可能是听我的比较多一些。 你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欣赏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同样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歌曲《党啊亲爱的妈妈》也是殷秀梅的代表作。这首歌曲用质朴纯真的手法唱出的是在党的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党的真挚感情。 当时唱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这词啊什么都不是很复杂，那时候通俗比较少，那歌词呢都比较雅，都很押韵。那么我这个呢就属于那种扶你学走路，教你学说话。我当时看了这词我还觉得挺有意思，那么后来唱来唱去觉得好像很贴切。后来现在的歌词呢，那写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了，有很多是吧，通俗啊，写的今天我爱你，明天你爱我，什么词儿都有是吧。那时候没有，那时候写的都很正规的。所以妈妈教育之歌也是这样的，就是从妈妈唱，我唱，我教我的孩子，就世世代代永远不落这首歌曲。马依拉是著名的民歌，歌名马依拉是一位哈萨克族姑娘的名字。传说她长得美丽又善于歌唱，牧民们常常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歌曲一开始，人们都叫我马依拉，歌手马依拉，便表现了这位姑娘开朗活泼惹人喜爱的性格。让我们来听听成熟稳重的殷秀梅是如何来演绎这首歌曲的。 啦古拉伊啦啦伊啦啊啦啦古拉伊啦呀呀啦啦啦。 除了殷秀梅的歌声外，打动歌迷的还有她那大方亲切的台风，别具一格的服饰和永远灿烂亮丽的笑容。从她早期的《我歌唱希望》《理想之歌》《青春啊青春》，到现在的《中国好运》《放飞神州》，殷秀梅的每一支歌都深深地感染着喜欢她的歌迷。我们愿她取得更大的辉煌。好了，这里是记忆的唱片，让我们在歌曲《中国大舞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